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在诵读小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黄仁宇先生著写的万历十五年的第一段开篇。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使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换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分享《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开篇的主要原因，也是这一段话让我觉得非常的好奇。万历十五年为题的一本书，却告诉我们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因为我自己就是带着这份好奇把这本书读完的，所以呢，今天在诵读小站也把万历十五年和开篇的这一段话一起分享给大家。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我们又在听听唐耳朵见面了、每天晚上在这里都会给你讲好听的故事， 有意思的笑话， 我们还能听到小朋友说的儿歌。哦，对了，听完故事，听完这么好听的内容，可千万别忘了、 早点睡觉， 因为按时睡觉身体才会长得壮壮的。 下面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哎呀，今天的作业好无聊啊。 唐耳朵，唐耳朵，你的作业怎么还没有写完呢？ 我不知道怎么写。 哎呀，我来帮你吧。 你看这个题目啊，写作文啊，题目是睡觉之前做什么。 你就写你睡觉之前做什么不就行了吗？ 可是说要写100字。 100字那不是很容易啊。来，咱们一边数一边写哈。 啊，闭眼睛。说完了，闭眼睛3个字，然后就睡觉了。 唐耳朵， 你睡觉之前的时间并不是说那一秒钟的时间 啊， 你再往前拉吗？睡觉之前十分钟你都做什么呀？ 啊，我知道了，行，又能多写几个字了。 嗯， 躺下，盖被子，闭眼睛， 这才九个字啊！ 躺下，盖被子，闭眼睛，是八个好吗？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哦，还有句号啊！ 我已经很久没有做数学题了。 是的。 那就睡觉之前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哎，让我想想，啊，又有了，听故事，躺下，盖被子，闭眼睛， 这还不到二十个字啊，那要不然就是睡觉之前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让我想想睡觉前一个小时是干什么的呢？有啦，作业没写完。就多这几个字了， 要不然你就把作业没写完写上20遍。 作业没写完，作业还没写完， 继续。 作业写不完，作业甭想写得完。 差不多到100字啦。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肖毛红俊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奶奶的花布头。小獾咪咪是只漂亮的、可爱的獾宝宝，它头顶上系着红蝴蝶结，穿着蓝格子的衬衫。小獾非常非常喜欢奶奶，獾奶奶有数不清的花布头，用这些花布头，它能做出各种各样漂亮的玩意儿，比如小獾头顶上的蝴蝶结，手里拿的布蝴蝶玩具。小獾咪咪喜欢极了。这天，獾奶奶又在用那些各种颜色的花布头做东西。她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花布头，用针缝啊缝啊。小獾咪咪趴在奶奶旁边的小凳子上，用两只手撑着下巴，问 奶奶今天做的是什么？ 獾奶奶透过眼镜看着咪咪， 今天做的是个大东西，你先把眼睛闭上，不许偷看呢。 咪咪听话地闭上眼睛，她希望奶奶给她一个美丽的大惊喜。她用两只手捂住眼睛，像捉迷藏那样。 好了，咪咪，现在睁开眼睛，你看到什么了？ 咪咪放开双手，凳子上什么也没有。哎，凳子下面什么也没有。咪咪左边找找，右边找找。 奶奶，我什么也没看见。 哦，快点追上去，咪咪，他跑到院子里去了，这个淘气的家伙。 咪咪马上撒开腿往院子里跑。 奶奶，我马上回来。 咪咪跑到院子里，哇，是一头大象，漂亮的用花布碎片拼成的大象。咪咪骑到大象身上，其他的邻居们都赶过来了，小熊、小猪、小老鼠、鳄鱼、兔子，大家抬着头看着咪咪，惊讶地说： 嘿，小獾骑大象，开什么玩笑？ 啊，怎么会有彩色的大象呢？ 咪咪有了彩色的花布头大象。哦，跟大象一起玩，咪咪好开心呐！它可以坐在大象的鼻子上 站在他的后背上，可以让大象喷水玩下雨的游戏，还可以请大象帮着搬木柴。大象很喜欢米莉，送她一朵漂亮的花，跟她一起吃好吃的甜筒冰淇淋。当月亮升起的时候，大象消失了。米莉回到家中问奶奶， 奶奶，大象为什么在月光下就消失了呢？ 奶奶对米莉说， 哦，它是用布头做的，不太耐用啊。 米莉有点失望，不过奶奶对她说， 米莉，闭上眼睛。 嗯，好的，奶奶。 米莉知道奶奶总是有惊喜给她。 哦，米莉，快看！ 米莉睁开眼睛， 啊，飞碟，飞碟，是飞碟！ 屋子的正中间有一架大大的、圆圆的、用花穗布头拼成的飞碟。 奶奶，你真好，我早就想要一个飞碟了。 米莉挥舞着双手，高兴地跳了起来。她钻进飞碟，飞碟带着米莉缓缓地、慢慢地飞起来，飞出窗口，向着天空飞去。獾奶奶在窗口向米莉招手， 小心啊，米莉，月亮升起的时候要记得回来。 米莉从飞碟的窗户露出头来，对奶奶挥着手， 放心吧，我知道。 飞碟带着米莉飞上蓝蓝的天空，飞进遥远的太空里。米莉乘着飞碟遨游太空，她看到了星星，她用蝴蝶网捉星星，她跟其他星球上的小外星人说话，她摸到了月亮，她还看到了宇宙飞船里走出来的宇航员。当月亮升起的时候，米莉乘着飞碟回到家，飞碟消失了，跟着月光一起消失了。米莉扑进奶奶的怀里， 奶奶，飞碟也消失了。 米莉有点难受，奶奶抱着她对她说， 好多东西都会消失，有一天奶奶也会。 不许你这样说，奶奶不会消失的，我不要奶奶消失。 米莉帮奶奶捶着背，她停下来，眼里含着泪水。米莉趴在奶奶的膝盖上睡着了。这一次，奶奶做了一个小丑，她在米莉睡着的时候做了一个小丑。奶奶的眼睛不太好，她是怎么做出小丑来的，米莉一点儿也不知道。哦，这简直是个奇迹。这个小丑跟米莉一样，长着尖尖长长的鼻子，四只可爱的小爪子。等米莉醒过来的时候，小丑问米莉， 很高兴认识你，我叫米娅，你愿意跟我玩吗？ 米莉看着小丑，想躲到奶奶的怀里去。奶奶对米莉说， 哦，她的样子不好看，可心肠并不坏，你可以试着跟她做朋友，有一个小丑朋友总是让人开心的。 就这样，米莉和小丑成了朋友。小丑多么勇敢，多么善良啊，他会的东西很多，变魔术，玩杂耍，骑自行车， 给孩子们表演各种各样的节目。米莉心想， 如果米娅没有在月光下消失，我会考虑长大以后嫁给她的，她真是个可爱的小丑。 很多东西都会消失，就像奶奶说的那样。终于有一天，奶奶也消失了。外面下着雨，米莉的眼睛也下着雨。她坐在窗台前面，看着外面的天空，眼睛不停地下着雨。奶奶留给米莉的只有一个小小的花枕头，花枕头不像彩色的大象、帽子型的飞碟和打补丁的小丑，它没有任何神奇的地方，所以它也不会在月光下消失的。米莉喜欢抱着花枕头睡觉，好喜欢呐，因为每当他在花枕头上睡着的时候，他总是能看到奶奶。他像天使一样长着翅膀朝米莉飞过来，米莉还能看到奶奶用花布头做的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小马、蝴蝶、火车、气球。米莉知道，只要他心里想着奶奶，只要他枕着花枕头，奶奶在他心里就永远不会消失。 哎呀，撕了这一张日历，那已经是2088年了。 哎呀，真没想到小群姐姐都变成小群奶奶啦。 烫耳朵兔老头了。 哎呀，你是这个世界上活的时间最长的兔子啦。 谢谢，你也是人精了。 哎呀，我要出门啦。 去哪儿啊？ 我去上学。 上学？ 对呀， 都这把年纪了还上学。 唐耳朵，你是只兔子，不知道我们人小的时候有幼儿园，有小学，还有中学，还有大学，等我们老了，还有老人的大学呢。 哎呦，那你去上学，我去干嘛呀？ 那我就不管你啦，反正世界上也没有像你这么老的兔子，你出去也找不着人跟你玩，你就在家待着吧。 不，你找到了你的生活精神寄托，我也要再次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去上老年大学？ 不，我已经是学有所成了。 你就上了几年兔子幼儿园和兔子学校，只是学会了吃胡萝卜，连种胡萝卜都没学会。你呀，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我决定了。 你决定什么啦？ 我要去自然博物馆。 你为什么要去自然博物馆呢？ 哎呀，白天上8个小时的班儿，钻进玻璃箱，做一只活标本。 啊，这个主意也不错嘛。 你放学到那儿接我啊。 好的，别忘了活动活动胳膊和腿儿啊。 那会把游客给吓一跳的。 好吧，小朋友们，你们别忘了到博物馆去看80岁的唐耳朵兔子啊。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个人欠呱呱叔叔500块钱，一直都没有还。叔叔不好意思张口去要，没有办法，他就要用奖励的机制给呱呱，让呱呱替他向那个叔叔张口去要。结果呱呱拎着满满一兜非常好吃的回来了，一脸鄙视地对叔叔说： 二叔，你太小气了，看人家叔叔多大方，我跟他说了，这钱你不用还了。 今天吃完晚饭，爷爷对呱呱说：呱呱，你能去给爷爷端一盆洗脚水吗？呱呱当时放下手里的玩具，撅着小嘴儿，嘟囔着说： 你自己的儿子懒得跟什么似的，一使唤不动，支持你儿子的儿子，哼。 这段日子以来，妈妈上火牙疼了，半个脸都肿起来了。呱呱问她：你嘴里吃的啥呀？妈妈逗她说： 哼，别看，好东西。 凭他怎么问，妈妈都不告诉他吃的到底是什么。吃完了午饭之后，躺在沙发上快睡着的时候，呱呱竟然从厨房拿了一把勺子开始撬妈妈的嘴，同时他还念叨着说： 你到底吃的啥？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我是唐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唐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清华附中国际学校的韩一轩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是花朵开放的声音。 花朵开放的声音，我坚信花朵开放的时候有声音，他们唱歌演奏音乐，甚至欢呼喊叫，蜜蜂能听见，蝴蝶能听见，那只七星瓢虫也能听见。我为什么听不见呢？我摘下的鲜花已停止了开放。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花朵开放的声音。我坚信花朵开放的时候有声音，他们唱歌演奏音乐，甚至欢呼喊叫，蜜蜂能听见，蝴蝶能听见，那只七星瓢虫也能听见。为什么我却听不见？我摘下的鲜花已停止了开放。

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昆明湖上北风吹。